想你没有用，也没的凄凉，受尽了折磨，日出不再来，世界变沙漠，承认我没有情愿住在漆黑的角落。 一个人越成长，越觉得很多东西其实不必要看得很重，比如外界对你的期望，比如无关紧要的人对你是否喜欢。有的时候过分的看重就会让你迷失自我，仅仅是活出了他人帮你定义的生活。与其为了他人的喜好改来改去，还不如想想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。也许一路走下来，才真正明白，不应该是你变成谁，而是你本身是谁。继续来听歌。 当我从你怀里学会走路，那时的我还不知辛苦，当我第一次感受幸福，疲倦的脸上窃笑的满足，当我为了挫折痛苦，是你的生活走我自己的路，带走了你的孤独，却没带走你的孤独。

破的速度要加快，立的速度也要加快。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，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播乔伊。那么在历史上的今天又发生了些什么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63年9月8号，中国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出生。1978年9月8号，世界上第一只人工受精繁殖的大熊猫在北京动物园诞生。1995年9月8号，女作家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逝世。1998年9月8号，中国第一台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研制成功。2003年9月8号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速度，高度，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 Thank you.